失了也别彷徨，不管未来怎样，你都要保持坚强。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每天

我

场，被启迪来自于远方那坚定的信仰，沿着那西边总有使者的身影，我总是看着风中有一颗爱的蒲公英。经过两天我们穿越丛林，看着山顶如棉花糖的白云，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拥有不同心境，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纯净吹的风铃，需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闭着呼吸，不知呼吸关心。而他们说玫瑰象征着爱情，那他们一把玫瑰花的花瓶，而是否证明不是不透听，是不是真的有童话这件事情。Hey, 我听懂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和木马还旋转着，我听懂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亲爱的，这是歌，有梦就大声唱歌。我把手牵手一直的走，紧紧的像你的女女盼过雕塑绳索，在脚下经过的天蜿蜒小河，心里面连接的是妈妈，友情难以割舍。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透，还有干净泉水打过掌印，却只不成熟，田里面还有泥鳅，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纯净吹的风铃，许愿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闭着呼吸，不知互相关心。爱让我更自由，一起大声说出口，跟我一起手牵手，这是那永久，这就是爱的手。我感动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平淡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暖。我感动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跳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 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在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若越爱越被动，越要落

沉默无采取，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

show me how you look, then they have a crush on you. Baby, you are slap my charm, no, no, I don't mind, nobody can stop me. They give me diamond rings, bling, bling, but they're nothing to me, cause I'm much, much more. Yes, you can buy me, no, no,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 nobody can stop me. 你的故事，你的歌。 Turn and walk away. Do you know that I'll

着哭，忍着笑，忍不住爱，我的心会不会跳得太快？爱到来不及想，应该不应该？ 你说想有你的关心和你的细心，让

被伤透的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我用力牵起没温度的双手，过往温柔已经被时间上锁，只剩挥散不去的难过。 或许可能我会再出现，为了证明你的吻仍情深未稳，偏爱你的愚蠢，又怕你的单纯，无法决定能给什么牺牲。或许可只要孤冷，永远让此刻的真在回忆区分，幸福已瞒过伤痕，不能再多一分，怕爱走得太深又走到离分，不想爱谁烧成灰，应该为爱受一些罪。